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平凡世界的声音，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当你听到，就好像看见昨天。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 听到你，陪着你， 陪着你。欢迎光临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那今天这个日子，哎，你首先想到的是星期几还是几月几号呢？这个啊，可能真的是你的一个真实的心理状态的反应啊。今天一个小时的浪漫情歌，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一个小时快来点歌了。 想要有只身体，想要和你飞得比走去，想要和你融化在一起，融化在一起。 据说刚刚听到这首歌的每一位女性朋友都是这个名字，可爱女人。那因为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是提前了大概一周的时间来征集各位的浪漫情书，所以要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把你最想说的、最想听的、 通通的放给你，还有你身边那个最重要的人。所以呢，我们就来拆开今天节目当中这些带有满满甜蜜的来信。也欢迎你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找到我，和我一起来听这些浪漫的情书吧。我们常常盼望着读一封信，体会文字之间的情感，而声音更是如此。有声来信，一封来自远方的故事。6年前的暑假晚上熄灯以后，在被窝里面偷偷的单曲循环这首歌，一直哭到睡着。但一晚之后呢，我彻底喜欢上了五月天，也和喜欢的人在一起了。就这样，我们一起走过了6年的时间，刚刚领了结婚证，以后呢还有更多的6年要走，而这首歌是属于我们的第一首共同的歌，来自五月天，突然好想你。 嘴巴空气突然安静，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最怕回忆突然翻滚绞痛着不平息，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想念如果会有声音，不愿那是悲伤的哭泣，事到如今终于让自己属于我自己，只剩眼泪还骗不过自己。 想你，突然锋利的回忆，这样的歌也会让我们突然的回味一下。哎，一不小心啊，我们就一起走过了这么多年了。 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下面呢，这封来信是匿名的，也是我们前期征集到了一封非常浪漫的，他是这么说的。老婆啊，我当年呢就是唱着这首歌来给你表白的，还记得吗？那时候我可是厚着脸皮当着你们全班的面唱的，你知道我当时心跳都快要停止了，因为紧张我还唱错了调。我到现在都忘不了当时你看我的表情，也忘不了当时你们班里面的男生看我的表情，谁叫他们没勇气呢？但是我有勇气，所以我拥有了你。同样是在一起6年了，我想我会爱你10000年。又一个关于6年的相伴而行的故事，他们俩的专属情歌，也是我们上学的时候特别爱听的这首《我可以》。我可以为你做一切事情，因为我心里面有你。欢迎你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今天2月14号，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1个小时的浪漫情书。 寄没有地址的信，这样的情绪有种距离。放着谁的歌曲，是怎样的心情，能不能说给我听？雨下得好安静，是不是你偷偷在哭泣？幸福真的不有我爱你，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不用再多说明，我就要和你在一起。我不想又再一次和你分离，我多么想每一次的美丽是因为你。寄没有地址的信，这样的情绪有种距离。哦，你放着谁的歌曲，是怎样的心情，能不能说给我听？雨下得好安静，不用再多说明，我就要和你在一起。我不想又再一次和你分离，我多么想每一次的美丽。 下面的这封来信呢，他在公众平台上是这么写的：我大一的时候喜欢同班的一个女孩子，当时的自己看起来可能很没有安全感。那毕业那天，我就跟她说我喜欢她，但是被拒绝了。我说我会变得更加优秀，所以后面我就出去了几年，然后现在又回来了，慢慢的把自己变得更优秀了。虽然说我现在还依然很喜欢她，但是我没有了当初的那种勇气和固执。所以今天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里，我很想通过这首歌再重新的找到他，重新的认识他，也让他看到更优秀的我。他的名字叫姚佳敏，他喜欢王力宏，我很希望让他听到这首歌，让他听到我写的这段话。 已经听了一百遍，怎么听都不会倦，从白天唱到黑夜，一直在身边。如果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带着我进梦里面，让歌词都实现。无论是开心还是难过，我的爱一直不变，不必担心时间流逝带走一切。无论是 hiphop 还是摇滚，我的爱一直不变，所有美好这张 Forever Love 那么深，我们的歌那么真，不过界跨时代，再不会叫我 kiss goodbye。 要每一句能够动人心弦，情人总分分合合，可是我们却越爱越深，认识你让我的幸福如此。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我突然想到了王小波说过的那句话，没想到我把信写在五线谱上了吧，但愿你我是一支唱不完的歌。 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里，2月14号，我们在提前一周征集过来的来信当中，选了一些让人感动让人温暖的爱情宣言，会在今天配合每一首歌曲，为更多的人送上这份浪漫的祝福。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比如说下面这封瞬间觉得好，他说啊，大学第一次谈恋爱是在一次 KTV 里面，他和我呢一起唱了下面这首歌曲。那时候我还对爱情信心满满，而现在我们对爱情有了分歧，也有了摩擦，两个人是若即若离的状态。其实今天有很多话想说，又不知道该从何说起。真的很想珍惜我们之间的感情，所以下面我想用这首歌来向他表达我的心意。我想让他看到，也想让他听到，让他知道至少还有你。 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看出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直到肯定你是真的， 全

管结局会怎么样，至少想念的人是你。我不管未来会怎么样，但我每天都想见到你。我不管结局会怎么样，我想真的跟你在一起。如果你还是没法相信，真的没关系，我会安静的离去。 张震岳的《小雨》，我相信这首歌一定是很多人私下偷偷珍藏的一首歌曲，不会轻易的分享出来，也不会轻易的推荐出来，因为这首歌里面一定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想念的人或者是一段感情吧。然后呢，刚刚在平台上收到了这封来信，他说他和小雨这首歌非常的有缘分。为什么呢？因为当年向自己喜欢的女生表白的时候，他除了写了一首诗送给女生之外，还送了一盘专辑，就是张震岳的这张。其实就想听到里面的唯一的一首歌，就是《小雨》，因为里面的每一句话都是他想给这个女生说的。那今年呢，已经是他们在一起的第四个年头了。他说非常开心能够在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面，在节目当中听到这首可以说是专属于他们感情的歌，希望以后能够越来越幸福。也欢迎你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像他一样把你的感情故事和你的情歌分享给我。 春暖的花开，带走冬天的感伤，微风吹来浪漫的气息，每一首情歌忽然充满意义，我就在此刻突然见到你。 我一起走。

高兴什么？你的笑容有时候也宁可当作你在为我加油，知道在妄想什么，只告诉自己在你身边的是我。会陪着你的人是我。 今天这个日子呢，在春节假期的前一天，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面，我们的节目也有了改变，就是一个小时的浪漫情歌，已经不单单是暖心陪伴了。对，因为之前我们做了大概一周的时间来做宣传，征集很多爱情宣言，所以也会把这些文字、这些来信，包括一首浪漫的情歌集结起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做一个整体的呈现。我们常常盼望着读一封信，体会文字之间的情感，而声音更是如此。有声来信，一封来自远方的故事。刚刚在平台上，斑马斑马就告诉我说，不知道为何之前就知道这首歌曲，但是没有今天如此的痴迷。他预感说，从现在开始到晚上，可能都会一直在单曲循环这首歌，范逸臣的 I Believe。他说就好像突然被击中一样，然后呢，某种情绪开始泛滥，一发不可收拾。还有人说啊，我今天就是来凑个热闹，虽然没有爱情宣言要分享，但是也想在节目当中做一个寻人启事，要呼唤自己的另一半快快到来，为什么还没有来找我，是不是堵在半路上了。今天的浪漫情歌就要跟你分享到这里了，也希望刚刚一个小时的这些故事和音乐当中能够给你带来一点点甜蜜的享受。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那稍后是永恒的魅力。 岁月大风湿透黄昏的街头，抹去雨水双眼无辜的仰望，是那伤感的记忆，再次泛起心里无数的思念，以往片刻欢笑仍挂在脸上，愿你此刻可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